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根据气象条件，亚洲一号卫星将在第三个发射窗口发射出去。指挥员很快重新下达了80分钟准备的口令，沉寂一时的发射场又进入了腾飞前的兴奋状态之中。指挥控制中心的大楼前，此刻也有两个人在看天。一个是西昌基地司令员、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指挥长屈从志，另一个是西昌基地的政治委员王永德。屈从志是一位标准的知识分子型军官，他性格内向，寡于言谈，外表看似沉静，内心却炽热似火。他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发射场的设计工作，无论是导弹发射场，还是卫星发射场，或者是其他发射试验场，总之，中国的所有发射场几乎都渗透了他设计的心血。来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之前，他是北京某特种工程设计所的所长，1989年年初才到西昌走马上任。他当然不会想到，20年前他亲自参加设计的西昌卫星发射场，20年后的今天会让他自己来管理使用。设计发射场对屈从志来说是轻车熟路，可是指挥发射卫星却是第一次，而这第一次指挥发射的又是美国卫星，他心头的压力有多大，便可想而知了。还有10分钟，他就要下达30分钟准备的口令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口令。如果10分钟后，气象条件仍然不满足发射要求，他就无法下达口令。但是，如果口令下达以后，天气又突然变坏了，那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因此，当他反复望着云层游荡的天空时，一颗向来沉稳的心也禁不住砰砰地跳起来，仿佛那每一团云层都在牵动着他的全身。 而王永德政委此时的感情似乎来得更加复杂一些。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现代化卫星发射基地思想政治工作的最高长官，他除了要考虑今天晚上发射本身的诸多问题，还必须要想到发射之外的方方面面。王永德已经记不清楚这是第几次出来看天了。从上午到现在，他已经连续不断地负责接待一批又一批的外宾。当下午天气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本来就有些性急的他便愈加显得有点着急了。他虽然不直接指挥发射，但是作为一位有着30多年发射场经历的航天人，当然懂得气象条件与发射卫星的关系。因此他一边忙碌于处理和协调各种事务，一边不时地跑出门来观看天气变化的情况。甚至就是坐在车里来回奔忙的途中，他也总是趴在车窗上反复看天。这是一位正直廉洁的学者型领导。31年前，当王永德第一次踏进西北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时候，还是一个浑身上下都洋溢着青春气息的高中生呢。王永德本来是专门从学校选拔到计算机中心进行培训的骨干，因为组织需要，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成为一名技术专家。他先当文化教员，后来又做政治工作，在戈壁滩上一待就是16年。1976年，他从大戈壁来到西昌，就在这座指挥控制大楼里，他同这些科技人员一起生活工作了好几年。为了保证每一次发射的成功，他和其他的政工干部以及后勤人员一样，做了大量的难以描述的思想和后勤保障工作。虽然指挥控制台前没有他们的位置，发射电钮上没有留下他们的指纹，大小报纸上见不到他们的名字，电视屏幕上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但是每当火箭腾飞的时候，他们打心眼里发出的总是祝福的微笑。此时大片的云团已经开始移动，但是发射场上空仍有云层笼罩，本来刚才已经停息的雨水现在又悄然飘落下来。王永德再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了，他几步走下台阶，站到草坪中央，伸手试了试雨水的大小，然后又急切地朝发射场方向的上空望去，一种悲怆的情感搅得他心口发疼。雨点儿飘洒在他的脸上身上，他竟然没有丝毫的感觉。朦胧的夜色中，他那张被雨水打湿的脸让人感到仿佛瘦了一圈。美国休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是在离发射还有40分钟的时候走出指挥控制中心大楼的。此刻他也站在大楼前的草坪上，认真地观望着天气变化的情况。他这已经是第三次忙里偷闲离开指挥岗位出来看天了。他没有带任何雨具，也顾不上带任何雨具，就那么随便地往草地上一站，任凭雨水淋湿衣服也毫不在乎。作为一位世界航天大国的科学家，作为亚洲一号卫星的主要设计者，斯坦豪尔一直不相信亚洲一号卫星是一颗灾星的说法，但此时此刻他似乎也陷入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迷惘当中。美国的航天飞机再放卫星上天的成功率应该说是够高的了，但是偏偏再放这颗亚洲一号卫星的时候失败了。后来亚洲一号卫星之所以最终能够让中国发射，其他人或许主要考虑的是价格便宜，但他更多考虑的却是技术能力。 在与中国火箭专家多次的接触中，他的确感到了中国火箭专家们的分量，也同时感到了这个民族的巨大的潜力。尤其是近期，中美在发射场上的合作更让他体会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坚信，只要中国人下决心要干的事儿，一定能干成。中国的火箭也一定能够将他亲自设计的卫星送到太空。但是这该死的天气问题，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夜色越来越浓了，斯坦豪尔的眼前已经是一片模糊。他摘下早已被雨水弄模糊的眼镜，在袖口匆匆抹了抹，又戴了回去。就在这时，他猛然发现，他的四周已经站了很多中国人，而且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都在焦急地望着天空。突然，斯坦豪尔看见，就在他右前方的一个花台前，笔直地站着一个大约5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很瘦弱，双手并在胸前，望着夜空，一脸的虔诚，好像是在默默地祈祷着什么。冷风吹乱了她的头发，雨水浇湿了她的脸庞，她竟全然不顾。斯坦豪尔的心颤了一下，竟不忍心再看第二眼。他转身将目光投向远处，一幅更为惊心动魄的画面将他震得目瞪口呆。漫山遍野，密密麻麻，拥挤着成千上万的人，有青年，有老人，有妇女，有儿童。他们手中高高举着一束束用松枝做成的火把，在风雨中飘飘闪闪，熊熊燃烧，把黑沉沉的峡谷映得一片辉煌。在火光的照耀下，一张张闪着黑色眼珠的黄色面孔齐刷刷地望着发射场的方向。面对着眼前这如同神话般的真实图景，这位来自异国的科学家的心被震撼了。为了这颗卫星能够上天，他曾经8次来到中国，但似乎只有在这一刻，他才真正的认识了中国。斯坦豪尔后来说，那天晚上我看到的仿佛并不是一束束闪光的火把，而是一个民族熊熊燃烧的灵魂。我相信，这个星球上有如此虔诚而执着的人们，上帝的心就是铁打的，也会被感动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3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1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8:50，雨渐渐的小了。8:55，发射场开始转南风，雷息了，风小了，雨也停了。9:00，发射场上空星光闪烁，月色朗朗，牵动着亿万双目光的发射窗口终于打开了。漫山遍野，一片片黑压压的人顿时活跃了起来，熊熊的火把高高擎起，如同一颗颗燃烧的心。 目光、火光、烛光、手电光在夜幕下交汇闪烁，似乎要把那通天的道路整个照亮。指挥长屈从志一声令下，30分钟准备，从西昌到太平洋7000多公里的航线上，分布于全国若干个省和地区的成千上万台跟踪测量设备全都进入了最后决战的状态。这时的山洞地下指挥所成了全航区瞩目的中心，灯光闪烁，人影重重，打印机在飞速地打着一串串的数据，各种口令交替回荡，小小的屋子笼罩在大战前紧张的焦虑气氛中。美方技术人员神情专注地坐在自己的设备跟前，随时准备应对突然出现的故障，仿佛每个汗毛孔里都渗透了紧张。而中方的火箭专家们也几乎全都云集在这沉闷的山洞里，沈荣俊、任新民、谢光选、上官世盘、范世和、王之任、龚德全、胡世祥等都紧紧地盯着显示板上的信息数据，各自的脑子像计算机似的在运转着。胡世祥的面前放了3部电话，他下巴夹着一个话筒，右手掌还按着一个话筒，随时同江可达和中心指挥所的屈从志指挥长保持紧密的联系。坐在发射控制台正中位置的是洞幺指挥员木山，这是一位性格内向、少言寡语的指挥员，曾经连续4次担任通信卫星发射的洞幺指挥员。他双唇紧闭，沉思不语，忧郁而自信的目光里充满着复杂的感情，尤其是缠绕在他左臂上的那块黑纱，更令今晚的发射增添了一种悲壮的气氛。2个月前，他70高龄的母亲病危，家里发来电报催他火速赶回，但当时正值卫星发射前夕，他无法脱身。结果卫星上天之时正是他母亲的下葬之日。祸不单行，就在几天之前，他的岳父又突然病故，来电催他回去料理后事。但是他是这次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洞幺指挥员，显然更不可能离开，于是他每天用拼命的工作来减轻失去亲人的痛苦。而当夜深人静之时，他才拧开台灯，悄悄地捧起母亲的照片。此时的木山依然默默无语，他看了一下挂在脖子上的秒表，然后用短促有力的声音下达了口令，15分钟准备。发射场上尖利的报警器骤然鸣响，最后一批加入人员迅速撤离，火箭开始自动补加燃料。当最后一名加入员匆匆跑进山洞的时候，沉重的铁门咣当一声就关闭了。灯火通明的发射场上很快空无一人，唯有地下指挥所成了全航区关注的焦点。此时数千公里外的南太平洋海面上，远望一号、远望二号两艘航天测量船早已经悄然驶进了赤道附近的预定海域，正严阵以待迎候亚洲一号卫星的随时到来。凶险的海面上风高浪急，波涛汹涌，唯有头顶的星空显得格外的明朗。汹涌的海涛将远望号一次次的抛起，再一次次的扔下，大有要一口吞掉之势。 但是两艘远望号依然屹立海面，如同两座礁石，任凭海涛冲刷，风浪的拍打。这是两艘非同一般的航天测量船。1978年年底，当他们在上海江南造船厂诞生的时候，老将张爱萍便为他们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远望。后来，大家都叫他们远望号测量船。利用大海宽广辽阔的面积，进行运载火箭的试验、载人飞船的建落、卫星发射测控等等，这是人类在空间技术发展过程当中一项聪明的选择。早在60年代初，美国的阿诺德将军号和范登堡将军号两艘万吨级航天测量船便已经相继投入使用。美国在发射阿波罗宇宙飞船的时候，其红十号航天测量船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苏联也在60年代便开始了航天测量船的制造。1967年，苏联一艘排量为17000吨的科马洛夫号测量船建造成功，并很快用于跟踪人造卫星和载人飞船。1965年，周恩来向主管航天的七机部提出了建造两艘2万吨级的高级测量船的设想，但是这一设想没有能够实现。直到1976年，张爱萍将军亲临上海督战，这两艘航天测量船才得以研制成功。两艘远望号测量船具有无线电遥测、远距离通信以及天气探测、高空测风和天气预报等多种功能。它自身的发电能力就可以满足一个3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的生活用电需要。它的自给能力为100个昼夜，可以在海上连续航行三个多月。迄今为止，两艘远望号测量船已经9次南下太平洋，18次跨越赤道线，总航程高达20多万海里，比绕地球8圈还要多。这次发射亚洲一号卫星，按照火箭飞行的理论轨道计算，远望号测量船的有效测量段落时间只有220秒左右。运动的地球，运动的星舰，运动的船只，要在运动中准确无误地捕捉运动中的火箭和运动中的卫星，还必须要在短短的220秒中获得成百上千的数据，当然极其不易。而且按照这次美方的要求，中国必须在卫星入轨后30分钟内把卫星的定轨等重要数据传给他们。这对第一次执行跟踪外国卫星任务的远望号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此刻一级测量部署的战斗警铃已经在太平洋上空鸣响，船上数百台光学遥测雷达等先进测量设备和计算机都已经启动，所有测量仪器都瞪大了眼睛，张开了电子的巨网，随时准备捕捉飞来的火箭和卫星。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卫星发射的最后时刻，发射场还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亚洲一号卫星又是如何上天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古史有学问。